起书画样样强， 三番五次问曾见，俺只一愿能偿。 拜见妈妈。 几位公子快别客气了，拜见我是假，想见我们师娘才是真吧。 请请俺师娘圣称， 我可不爱公子。 那可就要看看您的生日礼物有多重了。 白羊客上孙父，孙大官人的 休说上不风流。 哟，这位大官人要给哪位姑娘啊？ 都说是夫妻娘今天多钱，我孙父要看他是春还是 老在行，见识广，佩服佩服。 孙大官人，您瞧，这几位官人来了几次，可都没见着我们十娘。今天正巧是十娘的生日，这可是您的运气， 也是您的彩桥。我只见尖声李家李公子到。 有病，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出100两银子听他的病重银汤。 什么100两就想听这病重银汤 啊？ 少点儿了， 那你出 哦。 那你出 200两 我出250两 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250。 什么250、350的？今儿个连老的带小的都归大爷我请了。 哎呦！ 为何歌声如此凄厉？

去来地方报二变卦，姐姐。 我李家今生今世绝忘不了你的深情。 Yeah. 前，可是你亲口定价，亲口限期，怎么事到如今，你又要反悔？ 三天前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谁的见证？你有文书字据吗？一无文书，二无字据，就敢在我这儿强买强卖？来呀，把这小子给我赶出去！ 妈妈， 把杜十娘给我关起来！ 十娘， 山里撞了枪，负伤玉权贵，好似恶狗遇豺狼。幸亏我技巧溜得快，险些被咬伤。但淮阳我清行大事官人当，在京都我见官低头好窝囊，我此番进京有志向，待明远回故乡，理想风光我好得起。京城真传李家双出杜十娘，堂堂名画跪了穷酸秀才，花开他院我弯柔的茶。孙父从来不认这我心脏，我要见前囊叮当昂响，叮当昂响，大刀人狠心，七路人平常，我心激动要和你一将真刀枪。李甲呀李甲，花落谁家尚未定论，你等着瞧吧。 贤弟求助我，岂能空让成就这一双情侣理所应当，亲自操持本家娘收拾书房做洞房。 你来 们盛唐别见，愿你们成亲后一路平安，愿师娘见公公莫怕责怨，愿贤弟父母亲多为美 言，亲近让兄之言。 Yeah! 一只鹰与青狼也似模范齐齐，欢欢喜喜入上天堂。 妈妈